我们有一个共识。 什么共识呢？ 就是如果把中医当中所有的方法有一个排名的话，我们认为呢，最具大智慧的那就是脉诊。 嗯， 中医啊，它就是通过这么几根手指头，它就能知道咱们患者的病情。就这么几个手指头这么一按，就可以判断这个患者他疾病的深浅，判断这个患者疾病的病因，而且呢，就这么一按，还可以预测这个疾病的转归。 嗯， 预测疾病变化，有的时候我们给患者号脉，当我们说出一些病症的时候，那患者的那个表情，那个眼神儿， 嗯， 我还没跟你说呢，你怎么把我这个病给断出来了呢？其实这个脉象啊，它是人体信息的一个反应， 嗯， 就像是气象，是天体的信息的反应一样。你看啊，有的时候这个天空当中厚厚的云层，咱们就知道怎样呢？ 要下雨了。 没错，出门就得带把伞防着点，对不对？ 嗯， 那就是说得防病了。那你要是看到风的方向，哎，这个云层往哪边去，你也知道。那接下来这个雨要是下的话，你基本上啊，你要是个心细的人，你就知道这个雨它要往哪边走了。那既然咱们通过天体的表现出来的正向，咱们可以推断它未来这个气候的一些变化，那为什么咱们就不能通过人的脉象的表现出来的一些个特征，咱们来推断这个疾病的预后呢？我们在这个09年的时候，我们特别针对脉诊这块做了非常系统的研究。 嗯， 那会儿呢，我们通过一些最新的考古文献，就发现呢，这中医的脉诊，它可以追溯到和这个24节气的发现差不多是同一个时期。 哦， 哎，咱们就想想这古人呢给咱们的留下来的这个24节气，你说， 嗯， 这个24节气它过时了吗？ 没有啊。 没有。 嗯， 它错误了吗？ 也没有。 也没有。 嗯， 所以咱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个脉诊它就是古人通过事物外在的这个象来探究事物内部的变化规律。这个呢就是具有大智慧的，也是值得信赖的。那么早在清朝年间啊，我们中医人他独创的这个脉诊就远近闻名。医案当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儿，说话呀，就是有一年的秋天，他应朋友的邀请给一个李姓的女子诊病。诊病的过程当中，这个女子啊，她刚刚坐到对面，她就开始咳嗽了几声。这个咳嗽声啊，就让眉头一皱。然后裴哲翰就问呢，你经常咳嗽吗？那么这个女子就说，咳嗽呢只是偶尔出现，自己呢也感觉也没有什么特别不适的地方。 嗯， 那就问她，那你觉得哪里不舒服呢？那么这个女子她就说了，我每次的月经来的都很少，只有一两滴，并且呢，我经常的有冷汗淋漓，我睡醒之后呢，还会感觉到四肢酸软，体力不支。细心的诊完脉之后，也并没有给这个女子开方， 嗯， 啊，我们一般说，看完病得开个方子，对不对？ 嗯， 哎，没有开方子，只是安慰了这个女子几句，就跟她说，你只要多休息就没事了。那么回到客栈，她的朋友就问，您为什么不开方子呢？ 嗯， 哎，叹了口气说，这个女子的脉象告诉我，她的病已经无药可救了，药物恐怕对她来说是没有用了。他的朋友特别奇怪，就问，

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们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肝肠气短讲三方，百姓把它挂心上。 那么我们讲到这个中医药文化，它是非常的博大精深的。一副好的汤药不但要求组方好，它还讲究君臣佐使。那么在药材的炮制上还要讲究一个古法，什么性味的药材是用醋制还是酒制还是蜜制，还有呢煎煮的时候它讲究火候，什么时候用文火，什么时候呢用武火，什么药材它先放，放什么药材，什么药材后放，怎么放，是包煎还是怎么样，等等等等。在这里面呢，尤其是对药材的讲究也是非常关键的。这个中药讲究的是一个道地。 那到底什么是道地呢？ 这个中药材呀讲究道地，那么中药材历来它讲究原产地，就视为道地。这个在古时候是特别注重药材的产地，比如说什么样的气候，什么样的环境才会造就出什么性味的药材。包括呢像我们中医药材的标注当中，咱们就会发现很多的药名前头标有川、云、广等产地。川也就是四川，云呢指的是这个药来自于云南，广呢就是广东、广西。那为什么呢？因为在药方当中它特别强调一定是一字不差的按方中的药材入药。你比如说方中写的是川贝母，那就是四川产的贝母，你就不能只写贝母两个字。你看你只少写了一个字，那到了煎药师傅那儿，如果用了浙贝母，那就是浙江产的贝母，或者是其他地方产的贝母，那就会影响到整副药的效果。还有人可能听到这儿就说了，哎呀，不都是贝母吗？不就是两个地方的吗？能有啥不一样啊？那大伙儿要是这么想的话，那真的是大错特错了。同样是贝母，这个浙贝母偏向于清肺去痰，对这个痰热运肺咳嗽它擅长，这个呢都是总结出来的。那么药材的道地，这是中医五千年来通过我们大夫的，也就是说一代一代大夫的实践，他摸索出的规律。大量的这个临床验证也表明，有的时候一旦改变了这个药物的环境，这个药效往往它就不行了。说到这儿我跟大家讲个事儿啊，咱们在60年代之前，这个中药材如果需要异地种植，就是你给它挪一个地儿去种，那必须得经过三代的考察。首先要看它种植出来它是不是有疗效。 这怎么样评估呢？而且这三代考察代表的是什么呢？ 就是用第一代的种子去种第二代，用第二代的种子再去种第三代。直到这三代的药材的疗效和原产地的药材一致，这才允许移植，否则绝对是不允许的。可是后来也不知怎么的，这个规定也就没了。那么好在咱们中医可以说跟当地的一些药材商有着几代人的这种特殊的关系，这样呢才能保证咱们中医道地药材的使用。要不然呢有些道地药材真的是千金难求。你比如云南白药最重要的原材料呢就是野生重楼，这个药呢它又叫 七叶一枝花，它的产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在云南呢，一共有三家野生重楼的收购中心，只给两家供货，一个是云南白药，一个就是咱们中医。因为这些野生的道地的药材少，所以一些人呢，他就开始种植，在云南种植的效果还不错。可是后来呢，四川、贵州、广西也都开始大量的种植重楼，这效果呢，那就是大打折扣了。所以咱们中医一直按照遗训，在原材料的采购当中必须得坚持采集道地药材，咱们中医定期要派人，而且是派专人去固定的地方采购全国的知名的药草，比如说要到齐州采购西藏那曲的野生丛草，新疆天山的雪莲，西藏的红花，中宁的枸杞，陕西的当归，四川的黄连，川穹、辽五味、杭白菊，那这些药材呢必须要到地，你差一点都不行，只有这样，这才能够保证中药的疗效。在临床当中呢也是这样，往往一味到地的药材，它能对整个方子的疗效起到关键的作用。在咱们中医医案第六卷当中就有这么一个医案，那是七八年的时候，我诊治了一位老太太啊，叫马淑珍，当年63。别看这老太太岁数比较大了，但她这个头脑真的是挺灵活，她那个思想啊，按现在的话说，那真叫时尚 哦。 那个时候哪有个什么消息啥的，他可灵通，所以他是村里有名的大喇叭。他早早的就养了一头猪，那个时候没粮食，只能喂一些青草，有时候呢会给一点糠啊，那就算是补助了。那个时候60多岁的年龄，也算是一个劳动力。那也得出工，所以这个老太太就每天天没亮出去就割猪草啊。这个老太太平时的身体呢也挺健康，也可能呢一大早出去打猪草啊感受风寒了，结果呢就咳嗽，胸闷，喘气呢有点气促，然后呢她就到咱们中医来了。当时正好呢我接诊啊，我给她呢就通过脉诊法啊，给他呢号号脉，发现他这个脉是一个浮数的脉象，他的舌苔是白滑，我这么一诊断呢，他就是感受了风寒了。那么这个治法呢就是解表散寒，温肺除饮，我就给他开了方剂，是咱们中医老方三副小青龙汤，给他用来呢解表散寒，温肺除饮。这里边呢用到麻黄1钱，哎，得另包，得后下，桂枝3钱，白芍3钱，细辛1钱，干姜3钱，炙甘草3钱，半夏3钱，五味子1钱。其中这个麻黄发汗散寒为君药，这桂枝呢助麻黄温经散寒为臣药，这干姜细辛半夏温肺化饮燥湿化痰，这白芍五味子呢它是酸寒敛阴，使这个麻黄桂枝呢发中有收，发汗有度，共为佐药。炙甘草呢是要用咱们中医炮制方法来先进行炮制，把这个蜂蜜直锅中给它炼成中蜜，改用文火加生甘草拌炒均匀，3到5分钟后出锅， 然后呢搁到烤房或者是烘箱里，以60度的温度烘到它不沾手的时候取出来放凉就行了。那这里面的这个火候你就要特别的掌握。 嗯， 这大一点小一点它都会影响到制甘草的药效。那么制过的甘草它才具有这个益气滋阴通阳复脉的治疗功效。前一些日子呢，有一位患者他吃海鲜过敏，脸都肿了，到咱们中医，我们医务人员给他熬了一碗炙甘草汤，上午喝下去，下午过敏的症状就缓解了。所以这个呢就是手法，炮制药材呢在中医是有很大很大的讲究的，所以呢这效果呢也会不一样。那么这个方子里的炙甘草它益气和中为使药，就是这么一个方子。我给这个病人呢开了三剂药后，这个病人的感冒风寒三天三服药，这些个症状呢也就都消除了。 嗯， 症状消除了以后呢，这个病人呢也挺高兴啊。但是高兴之余啊，我就告诉他，我在给他诊脉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他的脾胃的脉象啊，在这个方面非常虚， 脾胃也有问题。 对呀，所以我就又劝他，我说你呀再调理一下脾胃。 嗯， 但是这位朋友啊，他自以为自个儿很聪明啊，他就说没事儿，不用吃药，结果呢就走了。 哦， 走了之后约莫过了一年之后，有一个中年人急匆匆的，这气喘吁吁的，看样子就跑得特别的急。 嗯， 跑过来一见着我，他就说了，徐大夫，我妈病重了，您赶紧过去给看看吧。你看病人急诊，那我也顾不得其他的什么的啊，拿上药箱跟着就走啊。然后跟着这个男的到了他们家，我就瞧见床上啊躺着一个人。 嗯， 那这个人就肯定是病人了。这病人见我进来，他有气无力的就招呼我。我仔细一看，我才看出来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老人。 哦，说他的这个脾胃的疾病没有进行调理的那位老人。 对，就是他。 嗯， 但是这会儿我看见他什么状态呢，是精神萎靡，倦怠懒言，脸色呢是悔黄啊，两个眼睛的眼皮子下垂。我这么仔细一看呢，就是这次看到跟上次相比那简直就是两个人。 嗯， 那赶紧的就给他做诊断呢，望闻问切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这个病人这个呼吸有水饮声，病人的胸腹胀满，双腿的膝下有水肿，这个舌呢是薄白少苔，脉呢是沉迟。凭我个人的经验，我就怀疑这个病人他不是简单的脾胃的虚弱。然后我就跟他的孩子就讲了啊，喊我的是他儿子，我说赶紧的带你母亲呢上这个县里去做一个检查。 嗯， 因为那个时候的县医院已经有胃镜了。结果呢第二天人回来了。 去检查了吗？ 嗯，去了。 这检查结果怎么样呢？ 检查的结果是中晚期。 哦，真让您给说着了。 是啊，之前就是脾胃有点虚弱嘛，他又找我来了啊，当时我诊断呢，这个病人就是长期的脾胃虚弱导致的气结生瘀。所以呢这个中医如果说给他调理治疗的话，他必须得先调和他的脾胃，然后呢再进行化瘀散结。怎么办呢？我就在三副肠胃汤的基础上，这第一副药先给他补中益气，这个药当中我就用到了黄芪6钱啊，党参5钱，白术5钱，茯苓3钱，炙甘草3钱， 新会的陈皮，注意这里的陈皮我标明必须是新会的陈皮，3000。 嗯， 半夏3000，砂仁2000，桑白皮6000，泽泻3000，熟附子，这熟附子又是制过的6000，肉桂3000。但是写完这个方子，我又出现了一个头疼的问题。 出现什么问题了？ 因为我去问那个药局啊。 嗯。 啊，新会陈皮已经没有了。 哦。 那个时候啊，我跟你讲，不像现在物流这么方便。 嗯。 什么快递啊那么快，对不对？你要是说这份药没有了，说我给你快递啊，一天两天。那个药材商啊，他一直就没有把新会陈皮给送来。在药局里呢，当时有陈皮，但那个陈皮呢是普通的陈皮，但是这三副肠胃汤当中的陈皮一定要用新会陈皮。 哦， 你要想达到药效必须用百年的新会陈皮。 嗯，那可是很难得的呀。 是。那么在新会这个地方有一味地道的药材，就是我说的这个陈皮。新会陈皮的药性以及效果，那是所有的中医都认可的。 嗯， 从清代的叶天士所有的方子当中，用到陈皮都不直接写陈皮，要写新会陈皮，这个就是道地药材。那它的作用肯定就是不一样的。新会陈皮当中，它有3年的，有10年的，有30年的，有50年的，最最珍贵的就是100年的百年新会陈皮。 嗯， 你知道这个百年新会陈皮它有什么作用吗？ 有什么作用呢？ 哎，在咱们中医那是专门拿来治疗胃的。 也就是这个新会陈皮，百年的新会陈皮对这位患者是正对症， 对， 但是又没有啊，怎么办呢？ 是啊，没有啊，怎么办呢？我就赶紧想办法跟药材商联系啊。那么在新会陈皮的药材商里边有一个林氏家族。 嗯， 他是当地几代人做新会陈皮生意的，他们家族几代都做这个事儿。那咱们在我先生太爷的时候就跟他们家啊，跟这个家族建立了关系，可以说有百年的交情。那个时候呢也没什么电话，最快就是发电报啊，赶紧给他发电报。那有事儿你着急就是发电报。普通老百姓呢会直接打电话啊，你打到广东，但是你打不到，这个打过去的电话需要来回的转接，不一定得转多少个单位，这才能找着人。 嗯， 所以最快就是发电报。我在电报上就写上了百星会陈急救人，就这么几个字儿。对方就明白了，赶紧的派人就把新会陈皮给送来了。 嗯，这时间来得及吗？ 就是说呀，这个病人是中晚期啊，这病人不能等啊，我怎么办呢？我就用普通的陈皮先代替了一下，顺便呢我也想看看就是这一味普通的陈皮对这个方剂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嗯， 等熬好了药，我嘱咐家属先不要让病人进食油腻的啊这些食物，服药的时间呢一定要在上午的9到11点，按时辰来进药。一副药用了10多天，老人的脸色变成红黄色了，腹胀减轻了，但是大便还是溏泻，腿部的水肿基本没减轻，说明这个方剂是有效的。就在这个时候，新会陈皮它到了。 嗯， 咱们说小不更方啊，继续原方，只不过呢把普通的陈皮呢换上了新会陈皮。就这个陈皮换了一换以后，我跟大伙儿讲，就5天的时间，病人的大便不溏了。 哦， 双腿的膝下四肢的水肿退了一半。 嗯， 你看看，这个就是中医啊，